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接到了厦门失守的奏折，心情不爽，微服出行来到了潘世恩家。 潘世恩知道道光帝微服出访来到自己家，肯定不只是为了跟自己聊吃聊喝，一定是又遇上什么事儿了。敢问皇上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道光一转头，张尔汉， 奴才在。 把奏事匣子拿来。张尔汉递上匣子，道光取出严伯涛的奏折。阁老，厦门出事了，你看一看吧。哦，潘世恩接过奏折，戴上老花镜，凑到烛台下细读，越读脸色越是凝重。严伯涛可是潘世恩保荐的，他生怕道光追问保举不当之责，小心翼翼地不吭声。道光放下汤勺，厦门遭袭恐怕只是信端，你又要北上，武力要挟本朝重开谈判。依山和广东大吏们奏报粤省一务大定，朕以为和亲海晏，天下太平了，该过几年安生日子了，才向沿海七省颁发了撤军令。可没想到你一再次起信，兵连祸结，没完没了。道光恨得咬牙切齿，腮间的筋肉微微耸动。潘世恩有点吃惊，皇上，您的意思是义山没有奏报实情？道光再次打开奏事匣子，取出严伯涛的密折和夹片。潘世恩接了密折，折子的封皮写着探闻广州败战那款真实情形折字样，这里面夹着三元里乡民的誓词和几件逆夷伪誓，他们一个多月前寄到北京的。因为是密折，军机大臣没有拆阅，直接呈报给皇上的，但皇上留中不发了。潘世恩一直不知道严伯涛在密折里说了什么，他凑到烛台前仔细阅读了一遍。探闻广州败战那款真实情形折和几件夹片很长，道光估摸着潘世恩得读一会儿，他站起身来，环视客厅四壁的字画。每年道光都得来潘世恩他们家两三次， 潘世恩的堂屋布置的比较简单，除了几件楠木家具比较考究外，其他东西一概从简。堂屋的正中央挂着一个红底儿的寿字，是潘世恩六十大寿时道光的御赏。西面墙上挂着梅兰菊竹四条屏风，那是郑板桥的写意画。东墙上挂着宫廷画师许伯杰的九曲黄河图，图的两侧是广西巡抚梁章钜撰写的对联：佛地本无边，看排塔层层，紫塞千峰，凭槛立，清泉不能浊，笑出山滚滚，黄河九曲报成来。潘世恩独霸密折，这才知道一山与广东大吏联手遮天，用600万元赎城费换取英夷退兵。福建与广东互为唇喉，呼吸相通，阎伯涛担心广东祸水流向福建，不敢松懈，派人去广州和澳门打探敌情。他认定这是一场惊天骗局。道光估摸着潘世恩读完了，这才重新坐下。阁老啊，你替朕拿个主意吧。潘世恩这个时候才醒悟，义山等广东大吏用粤省遗物大定六字与朝廷玩了一场文字游戏啊。粤省遗物大定可不等于全国遗物大定，但是皇上和自己都没看明白，所以才下令沿海各省撤军。这么荒唐的事情要是张扬出去，势必成为天下第一大笑话啊。此外，义山是皇侄，当过领侍卫内大臣，这要是追究起来，势必引发一场官场大地震。潘世恩说，皇上，依臣下看，这是以稳妥处置为好啊。哦，如何才稳妥？潘世恩是恪守臣子之道的聪明人，只承顺不逆言，即使洞见入微，也用石漏补缺的方式成全皇上的想法。潘世恩斟酌着，这依照常理，朝廷了解下情，既要听义山和广东大吏的，也要听巡江御史的，两相参照，才能避免偏听偏信的皇上。朕派巡查御史骆秉章去广东暗查，他没有查出眉目来，却告了十三行总商吴秉鉴父子一状。道光帝又从奏事匣子里翻出骆秉章的密折，递给潘世恩。总之，广东英夷视洋商为护符，非将武洋商严加治罪，即抄其家产，则移情断难设伏。拟夷视该商为护符，官欲绝其饮食，而该商为之源源接济。民欲绝其鸦片，则该商为其陆续运送，并有列目陈某为其爪牙。得将军消息，无不辗转以相告。此逆夷之所以胆欲壮而骄欲自也。潘世恩越发惊诧，吴秉鉴父子是本朝有名的官商啊，几十年来捐资驻军无数。道光破例赏给吴秉鉴三品顶戴，还亲笔为武家宅院题写过忠义之家的匾额。义山在奏报有功人员名录内，把武少荣和武元松列在捐资驻军者之首。义山说他们有功，骆秉章说他们有罪。这是非曲直究竟如何，竟然是看不清楚了。潘世恩道，皇上，武家人代朝廷经理岳阳贸易，虽是官商，毕竟是商人，他们怎能影响战局呢？此外，自从开战以来，武家捐资无数，说他们运送鸦片为逆夷传递消息，恐怕不可信呐。武家人富甲天下，树大招风，难免引起外人嫉妒。 骆秉章风闻奏事，恐怕有些夸大。唉，道光叹了一口气，坐在皇帝的位子上，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，听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，读到的还不一定是真的。几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潘石恩琢磨了片刻。皇上，严伯涛是闽浙总督，跨省弹劾广东大吏，恐怕是有蹊跷啊。他手中有证据，朝廷不能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骆秉章之密折与义山之密折说法两奇，孰是孰非难以定夺呀。承办义山和广东大吏，官场势必震动，承办武家人，商界势必震动。眼下战火又起，临阵换人不一定稳妥。以臣下愚见，朝廷不妨再派专人去广州明察暗访，而后再做裁决。何人前去何事啊？皇上以为梁章钜如何？道光抬眼望了一下东墙上的对联，哦，让英莲大师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梁章钜官拜广西巡抚，对楹联颇有兴趣，忙中偷闲编了一本《楹联丛话》，收入天下18省的600余则楹联，分为故事、应志、妙祀、谢语、圣迹、格言、佳话、婉辞、集句、集字、杂缀、谐语等12卷，刊印出来。道光读过《楹联丛话》，对这种文字游戏也很有兴趣，故而称梁章钜为楹联大师。潘石恩说：“此事不宜打草惊蛇呀。梁章钜是广西巡抚，广西与广东很近，派他去广东办事顺理成章。”那朕就给梁章钜发一份停机，叫他去广州密查。严伯涛丢了厦门，该如何惩罚呀？皇上，臣下以为处罚江臣不宜过重。哦，朕处罚的重吗？啊，臣下的意思是，处罚过重，江臣就会畏惧。畏惧过头就会粉饰，粉饰过头，朝廷可就无法了解真情了呀。阁老所指是哪件事啊？臣下指的是前几任将臣。道光皇帝站起身来，背手游走着步子。广东疫情纷纷杂杂，断断续续，搞得沿海诸省大警连连，朕难道处罚错了吗？皇上处罚的对，只是稍微重了些，尤其对琦善罚之偏重啊。宜良密折奏报琦善私割香港，惹怒了皇上，道光没调查就降旨革职抄家，索拿严讯，要瑞亲王、庄亲王等人与刑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6部尚书会审。琦善事事认罪，唯独不承认私割香港，并辩称朝廷以封文定罪，与事实不符。但琦善的案子是亲定的呀，先定罪再抄家后审判，法理顺序颠倒。阿勒青阿总计查抄了12万两银子，其中5万两用作皇上小女儿的陪嫁，5万两划入宗人府银库，2万两被内务府用于放贷，等于是将琦善的家财变成皇上的私财了。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亲王大臣们充分考虑了皇上的颜面，给琦善拟了一个守备不赦、失陷城寨之罪，判斩监后，但由皇上最终裁决。道 道光也知道对琦善处罚过重。有时候啊，朕对琦善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朕有心重重地惩处他，可思来想去，还是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不宜狠摔。国乱思良将，家贫念贤妻。其善其人，打仗不行，可成平时期，倒还是可用之人。皇上，其善被所拿之后，昔日侯府一落千丈，他的一妻二妾和子孙后代居无定所，浪迹街头，令人不生唏嘘啊。但没人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施以援手，人情薄凉，让人心寒呢。唯有刑部大狱的典狱官张先导思念旧情，他原是琦善家的包衣奴才，悄悄给主子的妻妾们送过一点散碎银两。经潘世恩这么一说，道光才知道琦善的眷属竟然浪迹街头了，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。琦善这个人，朕还是要用的。阁老啊，你安排一下，不要让他的眷属流离失所。皇上，那将琦善发往钧台效力如何？新疆阿尔泰都统的辖区和蒙古边地设有钧台，兼行驿站和巡检衙门的职责。所谓发往钧台效力，那就是发配到新疆或者蒙古当一个微不足道的边陲胥吏。皇上要是想启用，可以随时召回，若弃之不用，也不至于置人于死地。好吧，那就让琦善去察哈尔钧台效力吧。察哈尔离北京最近，只有很快就启用的废臣才发配到那儿。潘世恩颔首道：“臣下遵旨。”臣下的意思是，国以人兴，功无幸成，封疆大吏都是经过千林万选反复考量才擢拔起来的人才呀。即使有过失，也是人才之过失，处置他们重轻快慢都得思量啊。燕伯涛一家三代累受皇恩，忠诚是没有疑问的，朝廷应当留有情面，否则群臣会引为前车之辙，一旦办砸差事，轻则粉饰，重则隐匿，朝廷就无从知悉各地真情，容易对局势做出误判。时间一长，有些人会变得圆滑精敏，跟朝廷玩信不信由你的把戏呀。皇上，听不到实情很可怕，听到伪情更可怕呀。潘世恩明于时，练于事，忠于君，寥寥几句话讲得入情入理。道光沉吟片刻，以阁老之见，如何处罚严伯涛呢？潘世恩身子微弓，目露探寻之微光。皇上，临阵易帅，千军哗然，给严伯涛降三级留用的处分，限期收复厦门，可好啊？道光想了半天没吭声。潘世恩看出皇上有妥协的意思了。臣下还有一个小见识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朕到你家就是想听一听你的建议，但讲无妨。臣下以为用功臣不如用罪臣呢。此话颇有拙见，道光不由得重复了一遍。用功臣不如用罪臣。阁老是说对严伯涛要留情。臣下有这种想法，不知对不对。照阁老这样说，一礼部也得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了。正是人有刚柔，才 才有长短，用为其才，君子亦恐误事，用得其当，小人亦能济世啊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皇上，你一再次要求按照大姑会谈的条件办理，如何处置？这是道光最头痛的事情，他不服输。广州和厦门虽不得意，应仪毕竟也有重大损失，要是我泱泱天朝因为两次挫折就认输服软，朕颜面何在啊？英军干净利索地吞下厦门，却消化不掉，不得不立即吐了出来。英军总共有7000多人，既要分兵留守香港，又要北上攻打舟山和宁波。对他们来说，厦门太大了，人口太多，戍守艰难，管理更难。秋天眼瞅着就要到了，蒲鼎察、郭富和巴家必须抓紧时间乘风北上。他们仅在厦门逗留了4天，就决定弃守，命令亨利·施密中校率领3条兵船、500步兵和一支小型炮兵队戍守鼓浪屿，封锁厦门水道，主力继续扬帆北上，直扑浙江。临行之前，英军摧毁了石壁，烧掉了厦门城里所有官衙、军用码头和船坞。他们还特意召回福建官县，索要600万元赎城费，作为英军归还鼓浪屿和厦门之条件。广州的那一幕又上演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了镇海，余步云预感到舟山和镇海将有一场大战，但在这时他却与玉谦发生了矛盾，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选两篇文字，背两首音乐，不管是否阳光灿烂，都要浸染自己。 No more trouble, no more pain。 冲一杯咖啡，选一个角落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享受片刻。轻松一点，用音乐舒缓自己；动情一点，用文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